这也是我们的一 点心。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我身上，您放心啊。 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畅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2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明年的3月1号实施。这样一部可以说是和每个人的生活都紧密联系着的法律，是否能做到口碑和票房双赢呢？当然这也是一个借鉴的说法了。那这样一部法律在对付家庭暴力方面，它有哪些独门武器？那么在生活当中，这部法律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又会对我们社会的人际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咱们今天《警法在线》节目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那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络委员会的秘书长，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的孙哲丹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你好。 刚刚已经说了哈，这样的一部反家庭暴力法也是这样的一部大家期待已久的，尤其是业内人士期待已久的法律，终于是在年底的时候通过了，然后在明年的3月1号要实施。那么这样的一部法律，其实大家说到家暴都会觉得，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他所听到的，他所看到的，他所接触到的不太一样，所以他有的人会觉得远，有的人会觉得近。那么作为专业人士，您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做家事这一方面的吗？从您的感受来说，家暴离我们的远近到底是怎样的呢？ 好的，我想用一组客观的数字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和感受一下家暴离我们到底有多远。提到家庭暴力呢，或许有不少人觉得这件事儿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然而一组数据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在全世界呢，有60%到70%的女性遭受过亲密关系的虐待。我国呢，是2.7亿家庭中24.7%的家庭存在家暴，其中90%的受害者是女性。我国每年有15.7万妇女自杀。其中60%的妇女是因为家庭暴力，家暴致死呢，约占妇女他杀死因的40%以上。这组数据确实是触目惊心的。那我们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曾经呢对984名女性犯罪嫌疑人的样本分析显示，被捕前曾是家暴受害者的占了35.7%，其中受害率最高的是处于同居关系的女性，占了19.1%，其次是未婚女性，占了13.9%，名列第三的则是离婚和处于分居状态的女性。那么由此可见，恋人之间、临夫妻之间发生的暴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家庭成员之间。所以呢，我们上述的这些数据确实是让我们感受到家暴到底离我们多远。还是就在我们身边。 可能门一关旁边邻居家的事情你都不知道。 对的。 所以不好说，你没有见到，你没有经历，就是说这件事情离我们很遥远。当然也会有朋友可能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确实是离生活很近，无论是家里比如说是爸爸妈妈之间，或者是其他的亲戚之间，甚至就是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看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 业内人士期待已久的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哈，它已经出台了。那么这样的一部法律，可能很多媒体都在梳理它的亮点是什么。其实要想说明它梳理的亮，它这个法律当中所包含的亮点呢，一定是和我们现实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是相对应的。那也是需要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样的一部反家暴法，它管的是什么事儿，什么样的情况它就属于家暴，那是只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事情才能够纳入这个管理范围吗？那这一部法律管的到底是谁的事儿？该谁来管？又和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所以呢，我想咱们的亮点梳理也是从这些角度，请孙律师呢跟大家来一一说明。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用很通俗的语言把我们家暴法其实整个的范畴做了一个界定。那么确实这是一个我国法治进程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它纠正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打孩子合情合理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冲击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这种家庭观念。那么确实让反家暴不再是法外的禁地，是法治公平正义的一种彰显。那么我梳理了一下这个我们的家庭反家暴法，它从大概十个角度、十个维度，展现了它这个法律的亮点。那么我依次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亮点之一呢，就是我们对家庭暴力，它明确包含了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以前我们那个暴力的定义比较窄，只是身体上的一种伤害。那么现在我们把精神界定为了一种侵害行为。 就是以前大家想到的家暴，包括现在印象当中最直接会蹦出来的家暴，就是动手打，甚至抄家伙打这样的一种身体上的伤害。当然，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是以女性受害者作为一个主要的统计对象哈，而实际上它这个并不仅仅限于女性受害者。如果说是老婆非常凶悍打丈夫，那应该也是纳入到这个法律的范畴之内的，它是一种平等的保护吧，应该。 哎，对，是的，是的，他不仅是把这个身体上，而且明确法律规定了，把包括恐吓等等精神上的这种侵害也把它界定为了家暴的范围。而且 恐吓精神上的暴力，可能有些朋友他不一定能够非常直观的想到，那是不是也请孙律师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种精神暴力也是这样法律群体哈对这一部法律作为亮点点评最多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精神暴力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呢？ 我们法律第二条就明确规定了，不光是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包括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上的侵害。所以我们平常说的这种长期的恐吓，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丈夫呢吊着一个白色的沙袋，上面写着老婆的名字，然后经常性打这个沙袋，对那个女性造成了一个长期的精神上的一个威慑，让她长期处于一个精神上很害怕和恐慌的状态。这个呢也我们法律也把它界定清楚了，属于精神上的侵害。但是还有一个我们更加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国际的通行的标准。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光是身体和精神，还有性暴力，还有经济控制，这些都属于了这种纳入了家暴的范围。那么我们这个法律它的一个亮点就是它也做了一个敞口性的规定。是怎么一个敞口性呢？就是它在定义家暴的时候以等字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规定。那么这就给未来这个性暴力和经济控制等家庭暴力形式纳入立法留下了足够的解释空间。那从行为的类型上来看呢，我们不光是从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等侵害行为，那么这个空间可以把性暴力也纳入到等的行为之中， 经济控制也可以纳入其中。 哎，对对对， 其实刚才孙律师专门讲到了一个等这样的一个字，如果说不做法律方面工作的朋友可能不 不一定会特别注意到，在一部法律出台它制定的过程当中实施的之后哈，这样的一个字会有多大的意义。而专业人士就要从专业角度告诉大家，这一个等字其实就是说，如果法律现在明文当中还没有一一列举出来的现象在生活中发生了，你认为它有可能是构成对你的伤害，比如说咱们说的家暴法里面比如说就有精神上的这种伤害已经纳入其中了，而经济控制没有纳入其中，那这种时候你遇到了，有了这部家暴法，你是不是能够用这部法律来维护你的权益呢？如果没有这个等字，那希望就很渺茫了。 对， 而有了这个等字，你就有了拿这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而且现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家庭出现了，或者说再一次出现了全职主妇这样的一个职业，经济控制这一块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我们的立法精神也是考虑了诸多的社会形态。那么第二个亮点我要说的就是共同生活人之间实施暴力，他这种行为呢也可以参照反家暴法。 共同生活的人哈， 对， 这样的一个界定在法律用语上，那可能会大家就想什么叫共同生活的人啊？ 对，它扩大了家庭暴力的主体适用范围，比如说有着这种同居关系、抚养照料关系、家庭雇佣关系等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都可以参照这个反家暴法的这种规定。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我看到在现在的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是把它作为的一个重点来跟大家说，就是同居关系一样受到这部法律的保护了。 对，我尤为强调的就是恋爱同居、前配偶暴力行为也纳入了治安和刑法调整的范围。这个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哈，就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形态中，同居的现象可能也比较频繁的发生，但这个关系中，那么也会有常态性的暴力事件，包括前配偶，就是很多我们因为现在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离婚不离家，但这种情况下还在一个同样的屋檐下，那么暴力行为也依然发生着，那么我们也把这种行为都纳入了这个范畴内。用这个法律来调整。 刚刚孙律师说在这部法律颁布之后哈，您也很仔细的读了之后梳理出来了十方面的亮点，这个数字一下子就是让我觉得哇，至少是非常用心的去读了这部法律，肯定也是和自己的这个业务方面哈有一定的关系。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是其中的两个亮点。 对， 那我想呢这十个亮点，当然我是希望能够跟大家都一一谈到，那么咱们还是则重要的先说，然后让大家知道从专业人士的眼中来看这样的一部法律亮点，除了刚才说的那两点之外呢还有哪些。 好的，那我逐一再说一下，我们遭遇家暴以后可以报警和起诉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亮点。那家暴的受害人啊，集体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以相关机关报案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那这就给我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设立了较为充分的救济途径，包括家庭纠纷的调解、报警求助、申请庇护、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起诉、追究法律责任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的救济途径。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申请保护令、人身保护令，这个词在这两年或者是这几年吧，在我们的这个法治环境当中呢已经不陌生了，而这一次正式写入了反家庭暴力法，这恐怕也是让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会好用的这么的一个武器。 对，说的太对了。我们那个第四章人身安全保护令包括了10个条文，申请人身安全这种保护令呢不再依附于其他诉讼了，那么明确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那向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那在这儿能不能请孙律师再稍微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哈申请就是受害人这一方他向法院来申请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那对他来说这个保护令 经过法院批准生效了，她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吗？如果说她以前是和丈夫或者是同居的配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某一段时间内经常受到对方的拳脚相加，这样的一种情形，申请了这种保护令之后，她的生活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好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总体上是比较完整的，它包括了申请、管辖、刑事措施、期限执行等各方面做了规定。长期以来呢，人身安全保护令呢需要依附于其他案件，此次反家暴法将人身保护令呢规定为独立的案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家庭暴力受害者也可以独立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特别有利于他及时保护了家暴的受害人，那并且扩大了申请的范围，也就是说他的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因为有时候我们受家暴的人出于某种的限制，他要没办法自己去申请的话，也可以由这些机构代为申请，而且突破了就是说书面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那同时法院受理保护令申请也分为了一般保护令和紧急保护令，那紧急的情况下应当在24个小时内就要签发保护令，这样呢又有利于及时的阻断了家庭暴力，隔离了施暴者，然后避免暴力升级以及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受害者。那家暴法呢，除强调预防为主之外，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专章规定了保护令，包括保护令的内容除了禁止令、迁出令，还有弹性规定，那根据当事人的需要采取其他的措施，那么对于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也是一个足够的保护。 禁止令、迁出令，其实从字面上就比较好理解了。如果你正在遭遇家暴，无论是你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案由去申请，还是说周围的妇联呐，或者是近亲属啊，帮你去申请的话呢，那法院发出这样的一个禁止的这种禁止令之后，那么相对那一方就应该，当然哈，在他守法的前提下，他就应该去遵守这个。 对，我稍微具体说一下，包括管辖，他由被申请人或者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就是我们观众要知道我去哪里去申请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那么刚才又说到了那个禁止令都包括什么呢？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相关的近亲属啊，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这个都属于这个申请令的范畴。而且还有这个我们的公安机关啊、居民委员会啊、村民委员会等呢，应当去协助执行，也给他们增加了义务。 刚刚提到了有一点，就是关于迁出这一点，这个法律具体是怎么规定的？麻烦您再强调一下。 迁出的话，就是我用一个解释性的说法，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离婚不离家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同在一个屋檐下，他遭受这个暴力，那么我们可以法院就可以发出这个迁出令，让被申请人直接离开住所，比如说保持在跟他的距离超过200米远的以外的距离， 或者就是说实施暴力的这一方 对 迁走。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整个反家庭暴力法立法的过程当中哈，很多专家进行努力取得的一个成果。 对， 因为我想可能朋友们还有印象，在之前我们一说到禁止令的时候呢，如果形成一个关联性的联想，就是说禁止你接触对方，那么实际上的做法往往是说被害的那一方被接出去，让被害的被打的那一方离开这个家，然后这样的情况下本身他就是一个弱者，然后他本身在自己家里面生活受到了迫害，他离开家之后去哪儿，这又成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而现在的这个做法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一点，谁去实施这种侵害，那请你离开，你的这种后果因为你的违法的做法是你自己来负担的，而不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对对，刚才主持人提的特别好啊，抛砖引玉又引出了我们另外的一个亮点，就是紧急庇护制度。刚才我们说到是受害者也可以迁出，受害者也可以逃离这个危险的场所。这个法律明确的规定了，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啊，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相关的规定去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和鉴定伤情。那么公安机关应当在 应当通知并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的庇护场所、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 嗯 啊， 这是以前大家一直也是说在社会当中正在试着去运作的，那么现在是通过法律给它确定下来了。 对对对，给他设立了临时的庇护场所，这样受害人呢，我们在精神和身体遭受摧残的时候，他至少有一定的安全感和被保护的感觉。 嗯，所以现在这样一部法律，它实际上从谁离开谁这个角度哈， 对， 出了两个路径可以选择，一种是说受害人我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去躲避的话，我可以去躲避。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紧急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综合考虑，你去申请禁止令的话呢，施害一方他如果收到了这个迁出令的话，那是他请你走。 对， 这其实是给这种遭受到家庭暴力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更多的一个选择。 嗯，是的是的，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公安基层公安组织这个作用啊，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亮点，就公安告诫制度。 嗯 啊，就是我们16条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轻微，依法不给予治安处罚，那么由公安机关给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啊，同时明确了告诫书的证据作用，就是他以后可以作为法庭上的当庭的证据。那第20条又规定了，人民法院涉案审理这个家庭暴力案件呢，可以根据公安出具的这个出警记录、告诫书以及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来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 嗯，所以这个告诫书如果说哈，它后面没有规定说啊，它可以作为之后法律进程当中的一项证据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批评教育一下，写一个那个书面，哪怕你写个书面的检讨，那又有什么作用呢？在这里边也规定的非常明确，如果是公安受理了这样的案件给当事人出具了这种告诫书的话，那以后他实际上是承担着这个证据这样的一个责任在其中的了。 对，它是我们公安机关及时介入家庭暴力的中国的经验的一个践行。而且我们看过相关的案例，基本上公安机关出了这个告诫书呢，那个施暴者一般都会遵守，不会再去违反了，这样对于受害者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嗯，那刚刚呢，我们请孙律师呢是在逐一的在梳理反家庭暴力法当中的一些亮点。那其实涉及到亮点还有很多，而亮点之余呢，其实也还是这部法出来之后哈，还是有一些遗憾的。那么剩余的亮点是哪些，又有什么样的遗憾呢？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警法在线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大家说的是27号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再次介绍一下来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的孙哲丹孙律师。孙律师再次问好。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刚刚我们也是请孙律师呢梳理了几个这一部法律当中的特别重要的亮点，其实还有很多亮点，刚才孙律师说一共有十个，那能不能再简要的把其他几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时间原因我简要说一下，还有一个亮点叫强制报告义务。那我们14条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啊，这种社会性的组织，它有一个强制性的报告报案义务，就是如果一旦发现了这种家庭暴力，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报案。那如果说我们延误了这种报案，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后果的话呢，还对这个机构要给予一定的处分。那么就规定了一个强制的报告义务，这样的话就有一些受害，因为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社会风气上就是说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有了这个法律的规定呢，让很多的这个民间组织呢能够积极的去揭露出家庭暴力来保护受害者。 那么除了诸多的亮点之外哈，可能还有很多亮点，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一一跟大家来说了。那这样的一部法律在很多人的期待当中终于颁布了，可能看到这样的条文之后多少还会有一些遗憾，原先很期待能够写入法律的一些内容呢，可能现在还没有写进去。那孙律师有这样的想法吗？ 对，其实我们这部反暴力法确实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专业性的综合性法律，那么确实还有，因为我们社会在纷繁的变化中，那还有一些行为呢，可能由于它的隐性的东西没有现在纳入到体系中，比如说我们经常见的这种冷暴力， 刚才您说到的冷暴力。 对，我认为那个暴力呢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幼的，但暴力的形态啊有多种多样，比如说长时间的不交流啊，比如说性的不配合等等，这个我们都把它定义为冷暴力。其实这种状态也是让我们彼此的这种婚姻关系是很不和谐的，甚至说这种痛苦的程度也不亚于直接的侵害性的暴力。 但它又不是这么明显哈，很隐性。 而且容易让我们去忽略，就很多我们老百姓呢可能没有一个意识，不把它认为这是一种暴力，但长期也会生活在痛苦之中。 这算是一个遗憾，可能也确实是跟现在整体社会的这个发展的程度会不一样，所以在立法的时候确实当时也是有所讨论的，但确实并没有写进去哈。 对， 当然有亮点有遗憾，那么这样应该说是既有亮点又有遗憾的法律颁布了，明年3月1号实施，那这样的一部法律，您觉得它仅仅是一部法律吗？仅仅是管家庭问题吗？仅仅是管家庭暴力问题吗？它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以前的这个司法体系啊，只把这个家庭暴力纳入到我们一个包括婚姻家庭法，如果情节严重到一个刑法调整的范畴。但是今天的这个法律的出台呢，确实我们感觉到这种举全国之力的这种配合啊，揭露啊等等的，包括制裁啊，已经成了一种我们社会上的一种社会责任，包括社会行为社会产生的这种整个的社会效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无疑是我们中国法治的一个进步和法律公平正义的一个彰显。 其实刚才通过孙律师介绍这部法律当中的一些亮点哈，包括之前其实我们节目在涉及到这部法律在研讨的过程当中也是请专业人士讲到过，它实际上也是涉及到了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一个协调，甚至可能作为邻居，可能作为居委会，就在你家旁边的这些社会的这些机构呢，他也会，甚至是个人，他也会在因为这样的一部法律的实施而和你的家庭里面的生活，如果是涉及到了家庭暴力的话，也会发生一定的关系。那我们都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小的一个细胞，那这样的一部法律它的初衷显然是希望这个细胞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也是期待着在3月1号实施之后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多的了解这样的一部法律，不是说你没有遭遇家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了，可能你就会成为一个需要对你的邻居遭遇家暴来负责的人，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有所认识。 对的，因为我们这部法律的出台呢，不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救济途径，而且是一个全社会责任的一个聚合和彰显。那么尽管法律呢尚待完善，但是此次立法的破冰之举啊，无疑会助推了依法破解家暴的这个难题，拒绝家庭暴力，请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 好，非常感谢孙律师。那朋友们，今天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稍后整点快报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啦。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